了， 不是， 我操！ Hello， 拜拜， 拜拜， 系啦，你讲嗰句啊， 欢迎收听做咩啫 ？What's up channel？ 系啦，我系 YY， 我系阿牛， 我系杨怡， 好啦，点啊？ 冇，今日 系， 首先就系想问大家 subscribe 咗 YouTube 未？ 又嚟啦，系啦， 我决定每次都讲一次，你吹咩？ 唔系，就系想唤醒你哋 呢个记忆，讲讲讲， 冇错 ，subscribe 要收听。 系啦， 仲有系啦，仲有阿牛讲讲讲啦，喺呢个 YouTube channel 噶，大家唔好再问咧。吓，点解呢度冇嘅 ？YouTube 限定 系啦，就系、是、因为就系净系 YouTube 咯，咪就系咁。 同埋 YouTube 仲有一啲旧嘅集数，如果你喺公司有个 office 坐喺度，冇咩好听，又冇理由拎个电话插个 AirPods 咁听。咦，咁其实你都听紧电脑嘅嘢，可以揿嚟听听旧嘅集数。 系啦，咁 而都有听众问，唉、哎，几时到其他两位主持？咁你就拭目以待啦，慢慢等。 系啦，嗱，我话唔知啊，问佢两个 咩叫拭目啊？ 拭目即系慢慢休息咁样， 即系张下只眼再睇下， 系唔好张多眼。系啦，污糟只手， 唔系系熄目，即系熄咗只眼，即系闩只眼，等下， 系啦，眯埋眼，慢慢睇下啦， 关掉， 系啦， 以待等 阵，可能烂，好， 系啦， 我今日嗱，应该如冇意外啊，呢句 又系 应该系中秋嘅， 系就嚟啦，或者 就讲中秋， 次次讲完之后咧，都迟几个星期先出 嘅，冇啊，希望你 on schedule， 系 啦， 唔会早，唔会迟。 唔早又唔迟系咪？ 中秋谂起咩啊？你第一下 月饼 系嘛？ 兔仔， 兔仔啊系？点解系兔仔啊？ 以前有即系嗱，佢唔系复活节嗰只兔仔， 系复活节都系兔仔喎。 系咁系有一个唔知有个月饼盒又系有个兔仔嘅， 系啊， 系咩？ 咩 月饼嚟？咩 月饼 唔 怕讲 啊？我唔记得喎，唔系因为月兔啊嘛，同月 啊系， 所以咪有关咯 ，moon 好。 是在月球上面有隻兔仔陪住上我的。 是的。 后羿是他老公啊。 是兔仔是什么是不是他情夫哪个兔仔 斩树那个是什么 是啊月兔啊嘛。 斩树那个不光。 在月球。 那个是柴夫。 那个是不光咩 好像是。 不是啊。 突然之间。 并不是的。是不是他们 分开了。那斩树那个叫什么 啊 在月在那个什么宫那里。 后羿只是射月啫是啦。后羿 射日的。 是射日是啦。 后羿唔关嫦娥事做乜嘢啊？ 后羿唔系嫦娥老公咩？ 唔系啊，吴刚先系嫦娥老公啊。 吴刚 系 咩茶油？ 但后羿咧系睇中咗佢。 唔系啊嘛， 错捻晒。 好啦，唔好住先，而家 high research， 我哋两个 D 兜住先。好啦，我哋电脑已经喺度。咁你认知嗰个嫦娥系点啊？ 我认知嗰个嫦娥， 即 系个 故事啊。 唔系佢偷食咗佢老公嗰啲仙丹啊嘛。跟住个身就越嚟越轻，就飘咗上个月光嗰度落翻嚟嘛。 系啊，冇错，类似咁嘅。 嗰个记忆系咁啊， 记忆中我都系咁嘅。 系啦， 就系头先啊牛讲嘅后羿咧，系有呢个人嘅。阿 Y Y 嘅记忆系有严重嘅错误嘅。 哦，佢惯噶啦，系。 咁咧，中国人物咧，即系唯美而温柔嘅仙女，系后羿之妻啊，嫦娥。 哦，仙女 嚟嘅都系。 系啦，神话中为咗保持年轻美貌啊，美颜丹啊，可能系偷食咗 八凤丸。 咁咧就系西王母赐俾后羿嘅不死药，佢食咗之后就奔咗月啦。 咁就死咗咯，即系。 奔咗月，即系所以佢咪喺月亮嗰度咯。 我意思佢不死药唔应该唔死，但系 不死系韦斯利嗰只。 我意思佢不死药，但系佢奔咗上月球，即系佢死咗咁咯，升咗上去。 升仙咯，系嘛？ 咁本身都系仙女嚟噶啦， 佢老公 都唔系人， 佢老公喺地面噶。 咁嘅意思系仙都会有消耗嘅一日嘅，即系佢嘅寿命，即系可能佢可能三千年命咁咯。佢想永远都 咁 靓， 我知啊，即系嗰啲女神 Asgard 嗰啲。 系咯，咁跟住咁啊，佢点啊？佢老公就喺地面嗰度继续。 是的，其实他们是后来分开了的。 你的分居、啊。 浪地。 应该是、 啊。浪地。 就不是分居。 因为我小个觉得好，我听那个就是说现在这样想就是说常我老公成日都在这里沉迷于这些仙丹仙药的东西、 哦、 就不理他成日都。于是他有一次就嬲得滞就说、你在这里弄这么辛苦我跟他吃晒他你不用弄啦。 不傻的他。 怎么吃晒之后呢个身就越来越轻就飘了上月光、落不回来、啊。 那我刚才 唯有在月光 我住。所以他老公是后羿。 系啊，佢老公系后羿啊。 吴刚喺边度嚟噶？ 斩树嗰个吴刚喺边度嚟咧？系咪啊？其实系咪真系叫吴刚？我记得有条友斩树， 好似叫吴刚。 因为成日画嗰啲图系有条友斩树嘅兔仔，跟住佢就 柴夫 上我就喺度飞 咁 啊嘛。 所以我中秋节咪谂起兔仔系冇错噶。 咁复活节都系兔仔嚟嘅。 咁兔仔去咗月球都食咗 月兔啊嘛， 系啊， 成日话月野兔啊 friend， 我真系意思个兔仔系本身喺月球啊，定系 我哋揾到一个另一嘅新闻就写住咧， 上咗新闻添啊，嫦娥 后羿系嫦娥丈夫，吴刚是水，即系我哋 小三， 系啊， 渣男。 等我而家睇一睇， 吴刚系茶油嗰、那个，嗰个 饮滚油嗰、那个， 系而家去咗边话笑话。 退休啦， 有冇人知我哋讲紧咩？有翻咁上下年纪，应该知我哋讲紧咩？ 自己搵 search， Google search， Google search， 吴刚师傅。 我点啊？杨怡睇到入迷。 杨怡唔系啲搵嘅，唔好催佢。 佢话咧，传说咧，汉朝时咧，吴刚系一个沉迷于仙道嘅樵夫啊。 哦，系。 每日都醉心于学习仙，即系升仙之术啦。咁咧，玉皇大帝知道之后咧，即系佢做咗一啲嘢唔好嘅嘢啦，就决定俾佢一个教训，哦、就带佢去月亮上嘅广寒宫啦。 哦，系。 咁所以嫦娥喺嗰度噶嘛，所以可能你就听过呢样嘢咯。 佢住嗰度啦。 佢点解要斩树咧？系因为佢咧，只要咧，即系玉帝就话，你斩咗呢棵树咧，你就可以得到升仙啦。咁嗰棵树就叫做桂树啊。 哦，好似系。 系啦。咁咧，其实咧，吴刚系唔知道呢棵树系会不断咁自我咁疗愈嘅， 即 系佢会 生翻， 佢会生翻好嘅。你斩咗佢就会生翻。 狼人嗰啲手咁啊， 系啦，佢所以佢就年复年日复日咁样伐树啊，话佢。咁所以咧，成个故事都系冇嫦娥嘅。 只不过是玉帝借佢个地方罚呢条友啫， 冇错啦。广寒宫只系罚人嘅一个地方啫。 O K， 咁咧大家都以为佢哋有一个感情线，但其实咧两个人系冇交集噶，佢哋系一个邻居嘅关系啊，喂喂。 然后玉兔月兔系当地嘅一个物动物， 唔系吉祥物。 月兔都系有事，佢应该都系俾人罚噶， 先变咗动物嘅， 先上咗去。 佢话嫦娥身边系咪成日都出现一只玉兔啊？ 系啊， 原来呢个玉兔系大有来头。传说有三位咩神仙下凡啦，有狐狸、兔仔同埋猴子啦，就黑食啦。哦、其中只有兔仔咧系交唔出嘢食啊，佢就打算自己咧跳落个火度牺牲自己做食物啦。 咁难救， 咁嗰啲神仙就好感动， 食乜吃兔兔 系啦， 咁即系救咗佢啦。咁佢就咧就 等 成咗广寒宫嘅即系 哦，咁唔算罚佢嘅，系升仙咁啦，系嘛？ 系啦，每日都陪住嫦娥，就一齐咧制造长生不老药啦。咁其实玉兔先系佢另一半喎，都唔系 佢， 都唔 系 即系 你孤独啊，养只猫啦咁咯， 奇怪咯呢、這个， 我唔知道咁 detail， 令人哋难以好似我咁骑呢，即系罚嗰条佬上去斩树。 呢啲故事应该系我幼稚园、小学嗰啲， 我哋我 唔系 会读噶咯， 我冇听到咁 detail。头先你讲即系话，哦，原来因为罚佢啊上去， 但 系 我 记 得 牛 讲嗰个嘅， 系 咪？ 即系 小学嘅时候好似 系啊，即系话佢偷咗佢老公嗰啲仙丹就飘咗上去，想浪翻嚟啊咁咯，只系咁样。 咁呢个就是一个即系古时， 同埋另嫦娥另一个我当时记得嘅特点系咩呢？就是佢令到猪八戒变咗猪八戒，佢用天蓬元帅变咗做猪八戒， 因为喺个孙悟空度嘅剧情嚟噶， 系啦，即系佢争啊嫦娥嘛， 边个做嫦娥啊？当时 唔一条唔识嘅女， 唔记得啦， 不知名嘅女， 你记得黎耀祥啦系嘛？ 系黎耀祥咯。 哦，吓佢同猪八戒有情感情线嘅， 猪八戒中意佢，佢以前叫天蓬元帅，佢名猪八戒， 佢咧就即系类似系 暗恋嫦娥， 唔系嫦娥就好似贿赂佢咁啊，系嘛，叫佢 唔系佢好似系，其实嫦娥系同后羿一齐噶嘛，都系 系 啦，喺南天门嗰度咧，即系根据《西游记》嗰个 TVB 嘅《西游记》啊，留意翻括弧 TVB 嘅《西游记》啊。跟住佢就走去中意人哋啊嘛，中意人哋，跟住唔知大打出手定咩打交，跟住就罚佢咯。 我真系冇乜印象，即系嫦娥啲咁 detail 嘅 background 啊。 都有另一个传说话咧，玉兔系嫦娥嘅化身噶，所以又你好难 系啦，好多个嘅。 咁但系最后啊，佢食咗佢老公啲嘢上咗月球之后咧，咁佢点啊？佢老公冇嚟揾佢， 冇噶， 佢 有 好嬲添噶， 因为偷咗佢啲丹药嚟食啊嘛， 佢嬲嘅， 佢冇呢个秘方都做唔翻个粒药， 冇错，佢食咗啦， 交工啊真系。 即系其实我其实就变咗马百良系咪？ 唔系，我冇卖，冇卖广告，只系 做咗整药啦。 我以前嗰啲月饼盒都有上我嘅， 有荣华咯。 所以我记得有只兔仔咯。 荣华系好似系，同埋好似系咪卖老婆饼嗰间都有咧？ 行香 系咪行香？系啊， 唔知啊， 都有月饼噶， 可能 有月饼，一定有月饼。 即系意思佢嗰个盒啊， 只系唔记得个盒啫。 唔记得 美心以前都有噶， 因为有一间比较古老嗰间咧，我记得佢个盒系有个嫦娥喺度噶。 哦，奔月噶系嘛嗰下， 但我唔记得咗系边间。 而家我想，而家唔知而家啲小学鸡有冇呢啲故事嘅咧？ 我谂少啲啦。 即系冇讲呢啲咁嘅故事咧。 关系图系咪好 正？呢个 系杨怡就整咗个关系图出嚟。 我哋之后 post 翻俾大家睇啊吓，我哋都系 search 嘅啫。 系啦， 而家小学生好似冇呢啲传说听。 我谂冇咁 detail 啦，因为啲属于唔系真实啦，即系又冇 神 话 嚟噶嘛， 即系佢可能唔会讲 中 国 嘅 传统 神 话，即系历史嚟嘅系咯。 咁佢唔系历史嚟嘅， 佢好少讲，可能只系话。因为另一个中秋节通常大家会讲嘅，即系背后嘅一个故事，都系话月饼系咪起义噶，或摄咗条 系啊，摄 咗 个纸 落去啊嘛， 有条有条纸张喺里边，就即系叫人哋唔知去边咁嗰啲。 咁同端午节嗰个都好似啊，类似。 端午节系死咗啫， 端午节系种啫， 掉落去等佢唔好食佢嘅身体啫，喂嗰啲鱼啫。 呢个好似系嗰个精忠报国嗰个人 屈原咯。 唔系， 总 系 屈原， 总系屈原。另外一个嗰、那个叫做 岳飞， 系啊，好似系， 我唔知道啊。這個、 你讲月饼同岳飞有关 系， 我唔知咁就 呢个我唔知道，唔记得。 我就系知啲人好似话月饼点解即系会有月饼咁，系因为 嗰日大家十五就知道 啦，即系又系咁啦。 但我觉得呢个字条就好似请问用打火机睇嘢啊？点解咧？ 同埋食食下可能拿出呢个纸 啊？边个写咗纸喺边啊？ 即系你话系边一个？现实中可能其实月饼系咁样嚟咯， 唔出奇嘅。但系而家月饼已经好揾多款啦。 你话中秋节就真系系庆祝，其实系庆祝咩嘅咧？ 团圆嘛， 因为十五啊嘛，月 因为嗰个月亮嗰阵时系十五系 最 圆最 大啊嘛。 我谂系嗰阵时啲人诶，你因为咧啲人以前会比较迷信，可能就系哦诶啲咩节日啊，嗰个月光最大嗰阵时咪庆祝下咯。 系，但其实每但其实我而家谂咧，咁样你咁样即系科学咁谂啦吓，每一个月都有十五噶啦， 系啊， 都有月圆噶啦，点解八月十五咧？ 系真 系，唔系个屁股啊！ 同埋点解屎忽嘅八月十五咧？ 系啦，但屎忽两楷噶嘛，咁你月光一楷啫嘛，一个啫嘛，光 咁奇怪嘅佢。 突然之间系，点解啊？ 请问有冇听众明白？ 知道请留言。 突破咗， 我唔 search 啊，等你哋 突破咗一条盲肠啦。请问， 突然之间一楷噶嘛？难道以前个屎忽系一个嘅？ 系啊，即系冇缝嘅， 咁点屙啊？ 呢个你唔考究啦。 如果你知道， 系啦，佢讲嘅月亮系咪即系我哋而家嘅所认知嘅月球咧？ 唔系， 系咪啊？ 不过佢哋 咁佢都登月啦，咁啊点样？ 咁正咯，唔使阿波罗咯，登月。 同埋佢就咁上到去乜都冇，有咩做啊？ 有 啊， 广寒宫有啲凳啊，竹棋嗰啲凳嗰啲， 石凳系嘛？ 以前学校啲书画出嚟咁噶嘛，即系佢上咗去就喺嗰度坐。 我知好似公园嗰啲， 石嗰啲 龟池咁样。 而家封咗疫情应该。越讲越扑街， 同埋佢哋冇地心吸力，啲凳咪飞起晒。 原来咧，有人就有咁样记，即系记载起源咧，嗰个中秋节咧系咁啱咧，秋天咧系一啲丰收嘅日子啊。 我可以食翻嗰啲水果啊， 所以就庆祝嘅话喺明朝嘅时候咧就会。即系兴起 开始 系啦，好多人就庆团圆啊咁样嘅。 我即系可能嗰阵时有好多货啦，系咪而庆祝下 大丰收咯？ 即系好似春茗咁样搞搞啲嘢， 食食生果啦。 咁我谂明朝佢有个月亮嘅月字，可能就系咁啩，我唔知。 唔知 啦，真系唔知。 咁你话即系月饼，我哋可能你中秋节咯，有咩做啊？除咗头先嗰个 中秋节要食月饼啦，我好捻中意食月饼嘅，我 系。系啊，食月饼真系唔系饮紧。 而家我已经食咗得翻一个啦，屋企嘅月饼。 而家系讲紧咧，仲未到八月嘅，只系农历啊吓。 而家只系七月份啊， 农历七月啫。但系佢就已经食到即系佢已经 死晒啦。 咁系我同其啊，我一家四口，我同其中嘅家庭成员合力咁将一盒月饼而家食剩 嘅， 食剩一个啫。 好厉害，好厉害！ 但我将会买多盒嘅。 不过是广东的月饼才是甜的。 总之是传统的啦，双黄百年蓉。 是黄莲蓉吃不吃？ 冇所谓都 OK。 我中意黄莲蓉 ，OK 嘅都 OK 嘅。 我中意就系食莲蓉。 我试过，但系我唯一一次拉夜咩咬佢两饭出嚟，都要五人嚟 嘅。哦，五人啦，唔知有冇啲听众 老咗就 会 食噶 啦。 有金华火腿， 我知我唔食噶 嘛，系咪？ 我中意食豆沙嘅。 哦，豆沙鱼 系啊，有啲 豆沙鱼我食过都有， 系啊， 有 啊，冇食过好似。 豆沙鱼冇蛋黄嘅， 即系头先阿牛讲嘅，即系月饼莲蓉咧。其实我净系中意食啲莲蓉，即系你话濑到少少蛋黄我都 OK， 但系你话成个喺里面一揩好多咧，我就其实有阵时觉得净系莲蓉先好食咯， 系嘛？ 尤其是白莲蓉啦，比较滑啲啦，黄莲蓉就即系 好香 喎，硬啲咯。 总之系呢款我就食嘅 啦，软熟啦个感觉。你话五人咧，其实我就唔系好中意嘅，因为我觉得好奇怪， 点咸嘅， 系同埋咧，第一次我听到嘅时候，吓、啊、金华火腿咩料啊？ 金华火腿唔系煲汤嘅咩？ 即系你谂下，我以前细个认知金华火腿就 系 饮酒嗰阵时有一 块 红色 嘅 肉啦，好系啦，即系唔识欣赏硬硬地嘅肉啦，系 贵嘢啊个， 啱啱 ham 嚟嘅， 系即系 中国嘅， 但系咧嗰阵时就会觉得哇，点会有啲肉喺个月饼里边噶？ 我就有一次就捞捞唔切咯， 系 呢啲咁。 台湾嘅月饼系嗰啲皮蛋酥嗰啲 friend 酥咯，酥 皮噶嘛系嘛，佢 好似我哋食嘅蛋黄酥，但系佢就系芋头啊， 系入 边 有芋 头 有咸蛋， 即系以我哋中式嚟讲， 而家仲有啲会摆埋麻 酥咯。 哦，我唔系中意麻子。 我哋原来我哋食嗰啲月饼，即系佢哋就系我哋。 佢哋系我哋 ，sorry， 佢哋会觉得我哋呢只月饼就系港式或者叫做咩广东 式 咯，啊，佢哋就食，即系其实佢哋嗰只月饼同嗰个潮州嗰只都似嘅，都系类似个酥皮咁嘅嘢。 系啊， 你知唔知如果平时日子冇月饼食嘅时候，疯狂嘅我有阵时，哎呀，好想食一啲莲蓉蛋黄嘅嘢。 屌啊，系会食咖喱饼噶， 我去买一个黄玲啊。黄玲啊，系啊，黄玲嚟食啊。 黄玲系咩？解释下。 黄玲咪嗰啲咖喱饼咯。 系即系如果大家咧，你如果唔知咩咖喱饼咧，就去咧嗰个叫做奇华嗰度咧，即系佢咧结婚啊，即系俾张饼卡你去攞咧。 系。 佢有啲咧系红粉红色，有啲系黄色嘅酥。就 系 其实莲蓉酥， 黄玲定红玲咧，好似系红玲嘅。 即系嗰个咸蛋， 因 为 一 个 系皮蛋酥， 系啦， 一个系蛋黄莲蓉酥。 其实你问我当时我第一次细个听咩皮蛋，点会喺个 喺个 皮蛋喺碗粥度嘅啫嘛？跟住点会喺个嘢 食 度嘅？ 我都中意， 都 OK 嘅其实，但我中意蛋黄莲蓉多啲。 即系成嚿好似个波咁大，但 同埋细个会酒楼食莲蓉包，咁又有一个寿桃嗰啲土包咧。手包又有咁嘅 feel 啊！我真系好中意。 系啊，我好中意食啲嘢噶。 咁即系咁， 好似 反户沙嗰啲，佢就中意啦，系嘛？ 反沙户， 反沙户， 我 谂 唔知 你有冇食过？ 冇食呢啲， 好似有食过。 反沙户都系其实莲蓉沟埋噶。 我有食过， 唔系佢 系 芋泥， 系啊， 芋泥但系沟咗啲油嘅，所以佢唔会黐埋，即系好似。溶晒咁样碗咁， 好 甜，捞嗰啲糖。 呢 个 好似佢中意食嘅嘢噶。 好流啊，其实， 但系冇啊！而家我近年嚟我减少咗嘅，我冇咁猖狂嘅。 嗱，啱啱佢就话食咗剩翻一个，都话冇咁猖狂，唔知点讲啦。 你我讲最猖狂系我应该中学啊，中学嘅时候真系好猖狂一手嘅，就系咧喺屋企全日都冇出街，懒到一个点，跟住咧又想食嘢，又唔想开炉煮面，跟住我就拎起一成个月饼就咁咬， 就拍啦。 咬到，咦？ 有有 咬几啖之后 就咁食。 嗰次嗱，你讲最猖狂系切都冇切，成个攞起 咁食。 系啦，咬几啖之后咬咗一边嘅蛋之后就啊好啦，我饱啦，跟住摆低，跟住到晏啲，咦？有啲小肚，再拎起咬咗几啖又摆低。 即系佢好似嗰个咧，留你喺屋企摆个江苏饼喺你颈度。 冇错啦，咁然后我全日就系食咗一 呢 个 情况咧，其实咧我屋企我阿爸都系咁嘅， 好恐怖啊！跟住 佢嘅早餐系一个月饼啊， 哇，甜到啊！ 即系咁系猖狂，即系一日食咗一个月饼或一条油。 我覺得月饼咧，你问我真系四分一蟹咯。 我好，即系我好认真系咩啊？食月饼就唔好。 饮其他嘢就饮水啦，真系 饮茶咯， 嗰啲系饮热水啦。 我觉得半个或者四分一个，一次嗰一个真系唔得。 其实我中意食八分一蟹嘅， 即系再切一开四之后再 太口痕啦，太薄又。 但我会分两次食咯，即系两个八分一蟹， 即系好幼咁样蟹，跟住再过一阵再食蟹。 我觉得啱啱好， 我觉得配茶系最好嘅热水咯， 热水 用个两条棍嘅牙签笃一笃咁样食。 我都试过拎月饼翻学校食。 咁而家出咗咧好多唔同嗰啲茄喱嘅口味啦， 唔使问我啦， 即系冰皮啊嗰啲咧有冇食过？ 冰皮我都唔食嘅。 你有冇接触过咧？唔 有，因为我屋企人有买。 咁你有冇食过边只味咧？ 咁咪大班冰皮啊？ 咩即系咩味啊？ 最行嗰只，普通嗰只， 好似黄豆嗰只， 豆 蓉 乜咁嗰只。 我屋企都冰皮都食嘅， 系咪？我会去买我食，我就觉得视为一个冻嘅甜品，一个糕咁样，但唔觉得佢系月饼。 奶皇月饼我都食， 奶皇月饼我都有食嘅，但奶皇觉得咧仲漏个传统嗰啲， 其实系啊。 但系奶皇月饼咧真系要焗过先好食， 系啊， 整热佢。 同埋呢个奶皇月饼有个 get 嘅，就系我咧公司有个微波炉嘅，咁有一个戇鳩嘅同事咧就好，因为成日公司好多人送啲月饼嚟摆晒喺度啦，随便食啦咁样嘅。咁佢手上想食嗰个奶皇月饼，佢就走去叮啊嘛，我成日话叮下去溶一溶先切啊，先好食啲啊咁啦，系啦，佢连埋嗰个胶兜去叮，跟住摆入去叮嗰阵就臭个胶溶啊嘛，臭一阵味啦，跟住我另一个同事边个咁戇鳩啊，摆入去啊，哎呀摆入去嘅咩？ 我真系， 跟住之后俾佢烧咗轮数宝，就食花生。 咁嗰个月饼嘥咗咯， 咪溶咗一劈同嗰啲胶 有害物质啦， 系啊，真系好淡。跟住抹嗰个 臭 波炉啊咁咯，跟住心搞咩啊？ 真 系 好 胶， 好 搞错 啊！ 戇鳩，佢瞓醒戇鳩鳩啊！真系。 喂，因为曾经即系你话出咗冰皮咧，我都好好奇想食嘅，因为觉得细个吓，点解个月饼系冻嘅咁样？ 同埋成日都系咁。讲大班冰皮月饼， 因为佢咧即系呢个密集式嘅广告啦，同埋佢咧佢切开里面有唔同颜色啦，细个到有啲幻想， 哇 点咩味咁得意嘅，好啦，当我真正接触过，即系当然嗰时你就好想试下，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 写住话芒果又唔知咩味， 杨枝甘露 嘅，即系好多唔同味，好得意啊，觉得 系， 咁当然我都有试过，之后就觉得好怪咯，即系我点讲咧，我到而家 其实唔会试， 其 实 我都唔 系 好中意食嘅。即系我会觉得好奇怪，五少九唔搭八咁。 系，你会视为一个冻嘅甜品，可能一啲糕啊，一啲其他味嘅嘢咁咯。 pancake 咁咯，就系嘛。 dessert 啦，即系觉得。 不过我头先谂起台湾仲有一样嘢，人哋都系话系月饼嚟嘅，系凤梨酥啊。 哦，系咩？ 系啊，或者太阳饼呢啲类嘅嘢。 哦，即系佢哋都系食中秋节会送系咪？可能 系啊。 OK， 咁呢个都。即系我觉得系广东嘅月饼系最好食咯。如果你咁问， 因为广东人啊嘛。 一百集，一百 条问题 大 雾 集。 咪住先，虽然未到一百集，但系由呢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嘅呼吁大家，因为我哋有一个 Q&A 嘅活动，需要你嚟 Q 我哋。 因为你唔 Q 我哋又点样 A 翻你哋呢？方法好简单，只要你喺我哋 IG inbox 嗰度留言写住一百集问题啊，唔该，然后写得你嘅问题，我哋收集咗之后就会喺我第一百集嘅时候进行呢一个 Q&A 嘅游戏。 如果我哋揀咗你嘅问题嚟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 好啦，我哋上 part 讲月饼啦，咁中秋 嫦娥由来 系啊，嫦娥由来啦，大家各施各法啦，每个人都有唔同嘅嫦娥故事，我相信可能你认知同我哋又唔一样啦。 我只系求其喺 Google 上 系啦，咁啊，我而家想讲中秋仲有咩可以做？细个梗系煲腊啦， 玩呢啲咯， 而家危险系啦，而家人好惨，冇得煲腊。 而家都唔玩 啦， 我发现好似甚至乎连灯笼都唔系好玩咁。 我唔环保嘛，荧光棒都唔好玩啦。 但系荧光棒以前好鬼中意玩噶。 即系我意思系，好似而家佢哋连灯笼都好少拎啊，即系唔会 拎翻上年嗰个咯。 唔系佢哋会拎，但系入边冇蜡烛噶嘛。 即系灯 嗰啲 系 嗰啲好耐之前已经 系 咁噶啦。细个 都 系 有嗰啲。 但系我意思系，可能连呢个小玩意，即系可能系好似拎出去行街咁样都冇。 唔系佢哋而家变咗圣诞节咁。有戴个闪闪嘅，有头罩啊， 系啊。 灯笼咯，以前咪玩。其实咧， 你嘅灯笼系边款咧？ 我以前 记得嘅灯笼， 纸嗰种风琴拉出嚟一蚊， 黄色嘅 惠康百佳有得俾钱 嘅，两蚊定唔知乜？ 粉红即系荧光粉红色 嗰啲。种其实诶，即系最 cheap 咧。 但系嗰啲只最 cheap 嘅咧，我以前细个咧，成日都喺公园都人哋烧着咗。 系啊， 嗰个人玩得衰啫。 因为佢咧，嗱，我都试过烧着嘅。 我烧着。 嗱，譬如咧，我懒系嘢咁拎去公园咧，跟住勾 喺 个 树度， 树度， 其实好危险。 其实咧系啦，真系好危险。其实我唔系烧咗棵树，系原来佢嗰个蜡烛摆咗一支蜡烛去噶嘛， 系， 跟住你就吊起佢啦， 一歪就吹， 跟住咧唔系佢唔系歪啊，佢系烧到底咧，烧烂埋个底啊， 哦， 因为佢去到底嘅时候系绳嚟噶嘛， 哦、 即系个蜡烛 烧着咗啦， 就烧埋，咁佢本身个底都系纸嚟嘅， 好薄都 系，系啊，跟住佢就有一次我记得烧烧下，即系冇留意，你将嗰个灯笼挂上树啦，跟住大家在下边继续玩啦，喺公园嗰度，跟住望下望下，吓、啊、咦火哇烧着咗啊！ 跟住你点？ 跟住咪大嗌，其实好兴奋嗰啲咯。跟住 哇 着 咗， 着咗，跟住咪攞啲嘢撩佢落嚟咯。但成个已经烧到冇晒噶啦。 呢度系咪配翻咩？以上内容咧就即系 冇晒老识听呢、這个呢、這個、节目噶。我即系意思佢跟住嗰阵时咪哇咁样，跟住就唔敢咯。原来因为嗰、那个。蜡烛烧到底咧，会辣着 烂 个底 纸， 同埋咧，收尾出咗一只，我见过咧，系呢个样，但系灯胆嚟嘅， 系啊 系 啊， 咁样冇抹喎，其实有啲， 其实真系冇抹嘅。不过我觉得即系安全系嘅，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话我有人一起喺度睇住玩，咁咪玩咯。我觉得唔好话要惊到喂，完全唔玩咁样咯。 杨怡嘅灯笼系边只啊？记唔记得？ 我都有玩过佢呢啲传统 计嘅，系啦。 都有经历过有一啲系发泡胶嘅面包超人咁样，即系拎住喺街行，跟住 胶 嘅 灯发泡胶 咁嘅灯，系系灯 胶嗰啲 透明 吹气 嗰 啲啊，系啊系啊， 嗰啲好啖胶味嘅。 系啊，同埋吹咧，吹嘅时候咧就会有，即系又要吹 入嗰啲胶味， 好臭我都觉得。 系啊，记得。 我唔知你哋有冇玩过玻璃纸嘅灯笼咧？ 冇你咁老， 冇啊！真系 真系冇，反而羊肚灯笼我试过， 羊肚嗰种系 而家仲有复， 系 有啲复古啦，有啲人 嗰种系咩质地啊？ 好大嘅嗰、那个系 竹织出嚟噶嘛， 竹嘅，跟住佢嗰个唔系只系嗰只布嗰啲， 我布嘅 嗰只嚟嘅，好大嘅， 其实好难点噶。 是因为点完你仲要拎翻只手出嚟，嗰、那个窿细， 因为佢只系一个好似弹弓咁嘅嘢。 但 系 嗰个就觉得哇，好靓啊！嗰个系有一次有一个姐姐送俾我，系、 哦、 啊， 我玩过玻璃纸灯笼，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其他人， 我相信有一啲听众一定玩过， 粤语长片都见过。 屌， 我冇睇过添啊！ 嗱，好多人而家咧复古咧都会玩翻呢一个兔仔灯笼嘅，你有冇玩过？ 兔冇见到见过， 即系竹嗰啲咧， 拉住行咁有碌噶嘛，可以。 系啊，兔仔咧我就 嗰啲咪仲要着火， 细个好想要嘅。 大家即系可能睇下啦，唔知道有冇人知道。 我哋搵翻啲图俾大家睇。 佢咧个头咧系喐噶，识得。即系佢咧一路嗱，首先佢只脚咧下面四个 碌 嚟 啊，系啊。 咁咧其实佢系俾你可以拉住嚟一路行，一路点着佢行嘅。咁其实冇乜人会点拉住嚟行嘅，因为好危险噶嘛。咁所以都系用一支竹咧嚟吊住佢揸住啦。好啦，跟住佢个头咧有个弹弓，令到佢会喐下发下发下咁咯，同埋佢个身咧系用一啲纸碎咁黐成嘅。 哦，一条条咁嘅椰菜丝咁 啊，系椰菜丝，好似跟住芝麻饭嗰啲椰菜丝咁。咁跟住另外有一种咧，可能真系而家我而家复古咧，都系复古呢只纸嘅啫嘛。但我以前玩过系玻璃纸，就系、是、咧透明嘅啲纸。我唔知咩， 我谂而家搵人整都系个问题。 我谂而家搵人讲咩叫玻璃纸都唔知系咩，即系一啲透明嘅纸 啦，有颜色嘅纸哦。 系啦，跟住佢扎成咧好紧啊，都系同 望实咗。 佢同呢个兔仔嘅原理都系用个竹咧整咗个框之后咧搭一啲纸上，但佢系用玻璃纸，所以佢透咗入边嗰啲光好靓噶。咁有咩造型呢？我最记得我系买过金鱼嘅， 嗯， 好靓噶金鱼。仲有鸡咯。但其实你觉得吓， 系咪 嘅 一个羊肚噶？ 系羊肚咧，首先 我记得。 头先阿牛讲嗰只羊肚系布咧，可能佢咧有纸啦，同埋有玻璃纸。 有玻璃纸版本，我反而 系啊，好靓嘅，佢扎到好紧嘅，我唔识讲啊。 望到 佢将嗰张纸系啦贴到好紧咧，令到佢个造型好靓咯，透明啊嘛。即系而家你讲紧可能胶咯，咪即系好似胶嗰只咁咯，但系系纸做嘅，跟住咧。有唔同颜色嘅纸，所以令你觉得咧点咗蜡烛之后咧就好靓，但我就唔 亦都系啦，好难点噶，因为佢嗰个中间嗰个位咧，我印象中系好似一条弹弓咁，只系将嗰支蜡烛放落个弹弓中间。咁你点如何 再点着嗰个 点着支蜡烛，仲要唔好滴到只手插翻入嗰个窿度咧？我有试过咧，系将支蜡烛咧点整咗落去先， 系跟住先点蜡烛咯。 系啊， 咁你都好难嘅，搵呢个咩嚟点翻落去咧？ 要搵嗰啲 长嘅一条， 以前冇噶，以前系用火机或者火柴，我试过用火柴啊。 屋企我可能会用香。 香冇咁快点着嗰啲心嘅， 要立得好， 要着火 嘅。用蜡烛再点咯，大支嗰啲。 冇啊，因为嗰阵时我遇到呢个问题咧，就系我首先点样摆落去，我摆咗之后又去点样点翻着咧，又所以辣到辣到只手好多嗰啲蜡 咯， 系滴蜡啊，真系玩。 唉， 咁样咯，同埋喺边度买嘅你个灯笼？ 街市纸扎铺。 系啦，嗰阵时成日都系去纸扎铺嗰度， 同埋到咁上下咧，周围都有灯笼卖。突然之间冇卖灯笼嘅铺头都有灯笼， 系冇 即系嗰啲入店 B B 布布嗰啲胶嗰啲， 系啊，家庭用品店都有。 我话晒我妈以前咧，即系我妹咁，我妹乱，唉买一个啦，唉咁啊应酬式咁啦。咁我当然唔会，我嗰阵时就已经唔会拣嗰啲纸诶嗰啲土啊，即系纸点蜡烛嗰啲。 佢俾你自己拣定系点？ 佢叫我自己拣嘅，啊你拣啦咁啊，但系佢成日话唔好拣啲有音乐嘅。 系啊，因为后期 唔系好捻 嘈 啊，佢觉得。 同埋咧，后期多数嗰啲灯笼都系吹于嗰排兴咩咪出咩咯。 系啊，我有试过四拉门噶， 系啊， 我试过四拉门噶， 好大嚿嗰啲咧。 仲有试过蓝色嘅 Hello Kitty 啊， 哇， 系好骑呢， 因为佢系街市嘅，即系好鸡嗰啲。但系 不过每年我阿爷都会带我去公园，即系特登中秋节一定出去行 落去玩咯， 睇月光同埋玩。 有冇去过维园咧？ 维园系最犀利， 专登去维园， 冇佢好，佢应该唔系 出海嘅， 你唔过海系嘛？ 唔过海， 出海。 港岛区嘅人大部分都会系视维园为一个终极你会去嘅地方， 终极中秋地点。 我去过一次玩，真系嗱，其实我每年都会好想去嘅，咁但系有阵时屋企人就唔一定带我去啦，咁我就去铜锣湾维园咧，就一定想去咧。有一次试过去，咁你通常咧。就带晒你自己觉得好撒娇嗰啲啦，例如你买咗个乜叉灯笼啊，咁样拎佢啦，系咪？ 一堆荧光棒啊， 系啦，带晒去啦，着晒上身咁啦，跟住咧带啲蜡烛去咯。我觉得因为系多人到不得了，去做乜咧？首先佢会有一个好似俾人哋睇嗰啲灯会啩，即系嗰啲咁 嘅 大灯笼啊。 有嘅有嘅，我而家都好似有， 系而家都有嘅。咁跟住就中间咧草地堆满晒人坐喺度赏月咯， 要炸， 咁你就要霸位啦。霸位嘅时候你就带咗，好啦，坐低咗啦，终于揾到个地方。我都似同表姐一起去，咁咧坐低咗地方之后就开始点嗰啲蜡烛啦，就玩翻平时想玩嘅，但系咧系好多人，同埋系玩唔到，即系嗰啲蜡烛咧，可能好多人咧就着唔到啊，又点啊， 又 熄咗 啊，又大风啊，又 系即系好多，同埋好多人你坐得唔舒服，第一周围都系人， 好逼咯。 后期所以就冇去维园，即系唔会觉得想去啦，太多人啦，走嘅时候好多人咧出唔翻去。后期就去即系屋企楼下嗰啲公园玩咯。 系啊，我都系。但我又除咗中秋咧落去玩咧，你会同我啲三九唔识七嘅细路一齐玩。 系，一齐烧蜡烛。 系响烧咯。 其实你美其名话煲蜡，你有冇真系试过煲蜡先？ 有。 真系掉啲水落去炸佢。 有。 我冇噶。 其实我冇噶。 我有试过噶，但系嗰个系唔系同屋企人嘅，即系真系落街其他一堆杂不楞嘅僆仔一齐。 睇到人哋咁样。 系啦。 我冇睇过， 我只系点啲蜡烛，跟住等佢融 啦。系啦，系啦，当时嗰个僆仔好犀利嘅，因为当时嗰个僆仔咧，好似几条友，我哋唔系喺个月饼盖或者月饼兜个煲嘅，系一个咧侧边花槽，啲花槽咪石嚟嘅，下边系喺嗰个角落头系石嚟，跟住就喺度点一扎蜡烛，喺度烧到好旺咁啦。跟住佢哋嗰啲男仔仲喺捉嗰啲虫抌落去烧，啲树叶啲乜叉都抌落去烧，跟住就好啦，我哋最后啦，你部电要打水落去啦。佢都醒嘅，佢唔系成盆淋嘅，成盆弹到自己噶嘛。企后啲先，叫佢点样攞个樽咧系。接嗰啲水出嚟，接落去， 好醒喎、 啊！ 真 即系个水柱啊，即系接落去远嘅 咁啦， 远嘅咁你咪唔会，大家可以走远啲咯。 因为我咧其实咧听人哋成日讲话煲蜡， 最 高潮 就系咁样，因为 其实我唔知道咁样 是后来大一点才知道的。即是小时候煲蜡烛就以为真的煲着那些。 就点点 晒 蜡烛。 就将整盒蜡烛用玩晒哦收工了。跟着整个盒咪好多那些蜡烛硬晒咁。 对 呀不知做乜咯。 我试过烧融晒之后呢那些蜡是热的嘛。咁你就可以我搓成个煲。 是我都试过。不过就真的以为这样就是后来我知道原来哇人都这么危险。 是要最后个 最后 的仪式是这 样的。我听过人家说有一个更犀利就是说他好像刚才你这样说拿个东西有个容器啦、 啊、 通常都要饼罐啦、 啊、 就煲融晒蜡即成兜好液体的蜡啦、 啊。 然后你刚才说是啦掉些东西下去等他。 是这样烧咯。 我听过他说不知道怎样掉些什么下去呢不知道水定油定什么呢他升起一个火球添。 是咩？ 佢哋话喺沙滩嗰度玩系咁样，系啊，直情即系你知啲人咧就好中意中秋咧，其实唔知点解会去沙滩嘅， 系 啊， 系沙滩 啦， 烧嘢食啦， 系 啦，我有做过， 系啦，咁样就就话喺嗰度煲啦，系咁样样嘅，跟住吓。咁好危险，升起个火，我唔记得系咪油定咩啊？佢会炸起咗一个。嗰啲位置先係勁嘅，係、 哦、 即係終極玩法啦，即係佢哋有啲玩法嘅。咁當然啦，其實好危險啦， 啊、 即係後屘亦都發生過好多意外。 咁咪成日有嗰個講位、 就 是、哥哥，我、哎、好痛嘅咁嗰個廣告， 即係嗰啲蠟咧彈起辣到好痛啦。 同埋後屘大下大下中秋咧。都冇人落街玩， 冇啦，唔兴咯。 即系以前咧， 光棒都唔好。 以前你望落街咧，哇，开始好多火光，即系大家个呢度一笃，呢度一笃、欸、就 开始 开始 落 去 啦。 落去啦，跟住我妈就话：，唉、哎，又落去。跟住我系啊，睇下下面啲人玩紧啊，睇下望落去咧，即系嗰啲公园啊，即系啲路咧，已经好多人落晒去。跟住我自己落去玩。 即是蠢蠢欲动啦，系咪？即系人哋玩就， 又系我头先讲啊，可能我拎咗我买嘅荧光棒啦，到到我嘅年代，可能荧光棒变咗系幼嘅，可以穿成一个手镯啊，或者戴咗个颈啊， 啲人咪穿到成个头盔咁得嘅， 跟住又落去啊，总之从啲衫架唔使成日开始追逐啊，抌啲荧光棒掉大家啊，烧蜡烛啊咁咯。 其实荧光棒咧，唔知都唔知点解，定系会系中秋可能发光嘅嘢都卖噶啦， 觉得好得意咯。 啊！发光咯，又唔使有火嘛，啲人觉得安全啲， 同埋向上抛咯，成日最中意。 唔系穿晒耳环啊，戴晒成身噶， 系啊。 唔系嗰啲荧光棒开头冇咁多， 即系得硬嘅一碌嘅， 一碌咁一支叫犀利光嘅啫嘛。你有冇玩过？ 犀利光 系叫犀利光一碌嘅就，好大概我谂好似支笔咁大咁长嘅啫 ，marker 笔咁咯。 系啦，但系后屘就越嚟越即系 一条条嗰啲， 有款式成桶咁卖噶嘛，跟有个砌个波出嚟。 系啊， 砌个手链啊咁噶嘛。 但系嗰啲一以前一碌荧光棒嘅时候咧，我妈就成日都提醒我，你唔好整断佢。 我啲人成日话唔好整断， 因为佢话 里， 因为佢话里边嗰啲荧光嗰啲嘢唔好噶，即系唔好。因为咧你会，因为嗱荧光棒好戇鳩，你要咬咬佢，佢先会着噶嘛。我妈就唔好成日咁咬佢啊，咁爆咗啊！睇嗰啲嘢漏出嚟啊，唔好烦啊！ 唔知而家仲有冇得卖嘅，都冇玩过。 有嘅，不过 而家其实中近年我都见到中秋嘅时候咧，你去嗰啲 OK 啊、seven 啊，去个生柱侧边都有啲住蜡烛喺度 嘅。系噶，蜡烛有嘅，但 系 荧光棒好似呢种我用一支个支 用。有噶， 一桶嗰啲系大把。 有嘅， 因为咧我喺度谂起咧，以前咧觉得荧光棒好型啊，你出去啦，跟住就吊喺条裤度， 光系， 跟住俾人知道你喂有，同埋咧你冇你买咩？咩色噶？ 黄色 大部分都是黄色和绿色噶。你有冇印象？ 粉红色 我 似有 买过粉红。 我最中意系咩？橙 色。橙 色 点解咧？ 好少有。 有。 好少。 你买嗰间卖晒啫。 唔系，通常都是黄色和绿色。我抄好耐噶，成个箱嗰度俾你抄噶嘛。 因为好少人买，所以咪好少人买咯。 唔知道啊，可能佢少啲嗰只色咯。 有 嘅，我记得黄色同绿色系最多，绿色系最多。 通常呢个荧光棒嗰晚就如获，好似当佢宝贝咁样。 第二日咧就想再睇 啊， 喺枕头入边 拎住瞓嘅， 喺个被袋入边睇下。 第二晚已经 冇啦， 好弱噶啦， 已经 得噶啦， 系啊，一晚嘅啫。 跟住就谂好啦，下年再见。 系啦，跟住就唔系。 但 系 几时开始，我哋就开始，唉，唔好搞。 我谂中学， 净系上月咯，而家。 但系我唔会落去咯。 食月饼。 中学 会上去咯。 其实中学之后就反而演变到系，总之中秋。只要出街咯，唔知点解 同同学出街， 系啊，同同学出街烧嘢食咯， 即系 海去沙滩咯， 系啊， 有嘅， 就唔系话好似呢种话要落街要同人玩， 系唔系呢只啊？ 只系好似一个藉口你去唱 K 啊、烧嘢食咁咯。 即系变咗圣诞节 去夜街，即系可以俾诶、哎，可唔可以今日？因为中秋通常第二日系放假噶嘛， 诶系啊， 咁啊就 会 唔知点解，好似咧嗰日咧你翻学啦，都系交翻嘅，即系翻诶放假放假啦，放学啦咁。 而家有中秋节日假期噶啦， 系啊， 有、 就是、 有。 我意思系嗰阵时你即系放学都系唔想翻屋企噶啦，快啲翻屋企嗱嗱声换完衫再出街咁嘅，好似 系啊， 都好想出街嘅。夜晚唔知点解会咁样讲噶。 而家好似而家唔知而家嘅读紧书嘅人有冇咁样啦。 有冇有啲后生啲嘅可唔可以 留 言留 言 俾我哋？ 喂，而家可能唔使中秋节都系咁噶啦。 嗱，我有睇到数据咧，系有年青人收听我哋嘅节目。 年青人嘅定义系咩先？ 系十八至廿几岁或者系零至十七岁都有嘅。 零至十七岁 系啦。 咁、okay. 麻烦佢哋留下言，话 而 家 你哋中秋 系 点嘅咧？ 系咯，我觉得而家就冇乜特别，大个咗更加冇乜特别啦。 系啊。 咪有啲咪话有啲花灯喺啲某某公园， 维园仲有嘅， 整到好似好大，但都系影下相咁就算噶啦。嗰啲 通常都 嗰啲应该冇后生仔去噶， 我妈嗰啲 系咯，即系嗰啲老人 啊。你阿妈系后生仔， 咪话真系睇下咯，咁样 新中年啊，六十 即系嗰啲咁样嘅即系叫做好似啲仪式上整一啲花灯出嚟咯。 同埋我细个有一个迷思 嘅，系咩？ 明明羊肚咁卵难食。点解成日都要中秋嗰时切开个人食？ 唔系你有冇食过先？ 我有， 系啊， 我觉得好好食。 系咩？我觉得好难食。 不如羊肚嘅汁我可以接受，但系羊肚就咁食咧，我食 过咯。形噶嘛， 我好中意食噶， 我觉得好怪咯。 Like, 我由细到大我都好中意食。 系 反方， 系 啊。 佢仲有咩食物？你中秋食啊？你有冇食啊？芋头咯。芋仔啊， 系啊，芋仔啊，细嗰啲 唔 系 系啊， 以前有个 好腍噶，好香噶， 长辈好中意买嗰个猪灯笼饼啊， 猪笼饼， 猪笼饼系咪？系啊，佢嗰啲传统 嘅，即系嗰啲一条咁样。 其实后屘我长大就知道，嗰啲只不过系月饼整正嘅，送头送尾，粗麻旧啫。 我听过话系嗰啲旧式嘅饼铺会有一啲咧。 系啊。 好似燈籠咁樣一個籠咁樣嘅膠 嘅，係咪 化係啦？佢諗住係咁樣嘅。 佢用啲即係蓮蓉皮啊，啲皮啊咁整埋。 嗰、 那 個長輩 埋一嚿， 好中意買俾我。跟住其實我成日嗰個籠咧，跟住我媽就話：，誒，拎翻學校玩。我心有咩好玩？咗都冇咁拎。 又冇唔係燈籠，又 唔係佢只 係膠 嘅， 係一個膠嘅， 有啲花咁啫嘛。 咪其實好似膠嘅一個網咁嘅。 同埋總之最後兩中秋都係咩？加食月餅啦， 係月餅咯。 而家冇咁猖狂啦。OK。我冇再食， 我中意食羊肚多啲噶。 有冇食过嗰啲牛角啊？ 有， 有 色嗰啲啊嘛， 黑色噶，跟住拆开里边好似有啲白色嘅肉。 不解啊，喺点要食啲乜嘢？ 其实都唔 系 好明噶。不过而家咧好少见人食，以前多啲 嘅，有嘅， 同埋冇可能而家冇咁多人识食啩嗰种嘅。 系啊系啊，我阿嫲佢会整嘅以前。 系啊，同埋有啲人咧以前用嗰个牛角嚟做一啲玩意噶，但系而家唔记得咗，即系例如拆开咗啊，揈啊，定唔知点系啊。同埋有皮咯， 哦， 沙田嗰个西柚啊，西柚， 西柚， 唔知有冇你有冇 碌柚啊？ 碌柚 ，sorry， 八月十五啊嘛， 碌 柚，碌柚 啊， 啰 柚 系，又嚟 啦。你有冇睇过啲人用嗰个啰柚嚟整灯笼啊？ 有， 我试过整啊，但系唔成功。 咪戒啊嘛， 因为好厚啊， 同埋咧近 好嘅刀工啊， 有咗呢个网络嗰啲咁发达之后咧，就好多人将嗰啲碌啊整完之后摆喺个猫个头度， 系 其实系唔好噶，会刺激佢哋噶，讲一次先，因为嗰啲系啦，嗰啲骨子类嘅嘢系好刺激佢哋噶。 我有试过整，但系就唔成功咯，即系嗰个。 我以为你整蛊你只猫。 唔系啊，即系我先戒佢，因为咧其实咧呢一种即系话呢种制法咧，系以前咧啲人冇钱买灯笼先咁整嘅啫。 系，然后又通常中秋有呢只有食喎，咁咪唔好嘥啊咁 样。做啲皮戒啲窿咁等啲摆支入 中去咯。同南瓜灯系同样原理，不过中方嘅西方。 但系嗰个南瓜灯系想吓走啲鬼啫，整啲鬼嘢，但系佢嗰个就唔 好啦。咁啊，中秋。中秋节快乐啦， 食月饼啦， 系啦，我希望到时我月饼仲有得食， 我希望佢食饱啲啦，系啦，我食咗三盒啦，可能到时，而家食咗半盒啦， 我每一地一盒， 有一个月都食半盒啦，系咪先？ 你都要食买多一盒算，好啦， 好啦， 拜拜 ，hello， 收工。 Hey, what's up？